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四，农历5月21，北京晴见多云，36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分别会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取消和下放一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简化审批程序，决定在部分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6.7%。 工信部表示，目前产融合作的试点工作已全面拉开，财政引导资金总规模超过280亿元。 央广视频，爸妈的朋友圈为何成了谣言集散地？ 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会见了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指出，中卢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建交45年来，双方坚持真诚友好，坚持互利共赢，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中卢友好合作历史悠久，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炼铁高炉就是由卢森堡帮助在武汉建造，新中国的第一家海外银行分支机构也是在卢森堡设立的。卢森堡的工程师弗兰克曾经50多次到中国访问，传授铁路建设技术，也是首位被中国称为是人民友好使者的外国人。 习近平说，中方视卢森堡为欧盟内重要合作伙伴，愿同卢方一道努力建设长期稳定、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推动中卢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强调，要提高两国务实合作质量，把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做大做强，加快培育航空运输、高新技术、绿色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要深化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金融和产能等合作，中方支持建设郑州至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要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人文交流，提高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 1972年两国建交，中卢关系保持着健康稳定的发展，成为不同幅员、不同人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友好合作的一个范例。以这次的访华恰逢是中卢建交45周年，你的访问很重要，这将为中卢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会见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习近平指出，建设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是中国人民实现200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足球运动，给予有力的持续性的支持。中国现代足球普及程度和竞技水平与足球强国相比差距还很大，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近年来，我们集中力量制定足球改革和发展总体方案，坚定推进改革。我们正在培养全社会足球文化，深化足球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符合世界足球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专业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完善足球场地等基础设施，加强国际交流借鉴，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久久为功，逐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让积极向上的足球文化成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习近平赞赏因凡蒂诺就任国际足联主席后致力于足球事业发展，关注中国足球事业，强调中方将积极支持国际足联工作，愿为推动世界足球运动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中国同国际足联合作前景广阔。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取消和下放一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简化审批程序，促进制造业创新和提质，决定在部分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升级。会议指出，经过多轮改革，特别是2015年以来持续加大改革力度，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已从最初的487类缩减到目前的60类，许可前置条件大幅取消。会议决定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一是进一步压减生产许可，对能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障质量安全的输水管、蓄电池等19类产品取消事前生产许可，对产品质量较稳定、与消费密切相关、涉及人体安全的电热毯、摩托车成员头盔等产品，按国际通行规则实行强制性认证，不再实施许可管理。经上述调整，实施生产许可的产品将减至38类。同时，对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有效的化肥等8类产品，将许可权限下放地方。二是授权质检总局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试点简化审批程序，取消发证前产品检验，改由企业提交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报告，将前置审查改为后置，企业申请并承诺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后，可先领取生产许可证，再接受现场审查，后续监管如发现不符合要求，即依法撤销许可证。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抽查力度，对此次取消许可的产品要全覆盖。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一是支持金融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支行，鼓励创投等境内外资本参与绿色投资；二是发展绿色信贷和保险，探索排污权等抵质押融资，支持绿色企业发债和上市融资；三是探索建立排污权、水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建设绿色信用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四是强化财税、土地等扶持，建立绿色产业政府优先服务通道；五是建立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投融资风险补偿等机制，促进绿色金融健康发展。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京会见了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卢议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巩固政治互信，营造务实合作良好法律政策环境，搭建民间沟通桥梁，推动双边关系更好发展。 央广消息，第9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8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将出席。 昨天发布的5月份中国经济主要指标显示，中国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7%，均与上月持平。生产和消费保持平稳增长，内需和外需保持协调推动。同时，前5个月城镇新增就业实现59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22万人，和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目标相比，目前已经完成54.4%，就业显示出持续向好的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作用下，实体经济总体趋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新动能快速发展。 5月份和4月份相比，继续保持了一个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1到5月份的这种发展状况，应该说为我们完成这个全年的这个发展目标，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应该说奠定了一个更加稳固的一个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1到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203,718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前4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刘爱华分析，在基数等因素影响下，投资增速目前是小幅放缓。总体来说，投资平稳增长势头有望延续。 应该说，8.6%的增速跟去年全年8.1%的速度比，它这个趋势上还是在往上走的。而且呢，我们基础设施投资它的回落也有一些，“十三五”开局第一年嘛，去年的大项目上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今年年初呢， 保持20%以上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多年少见的，应该讲，这个续建项目它是比较高嘛，所以这后面的基数啊慢慢的垒高，所以对我们这个当期的这种增速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央广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昨天举行发布会，上调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为6.7%，这是 IMF 今年内第二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期。此前 IMF 在今年4月和1月发布的2017中国经济增速预测分别为6.6%和6.5%。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在电力建设领域，中国制造在拉美获得广泛认可。上个月，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签署了阿根廷高察瑞光伏项目协议，这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重要成果，也是两国企业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共同繁荣的具体举措。央广记者张晓璇报道。 从2011年最初进入阿根廷市场，到2017年阿根廷最大光伏电站项目高察瑞光伏项目签约，中国电建集团已经在阿根廷耕耘了6年。在此之前，中国电建第一次叩开拉美市场的大门，要从2009年谈判签约的厄瓜多尔科卡科多新克雷水电站说起。按照2009年10月正式签署的项目合同，除了并不宽裕的施工期限，中方还需满足俄方劳务比例、服务分包、技术输出等诸多要求。2016年11月，新克雷水电站在合同工期内宣告完工。大型水电站的落成，改善了厄瓜多尔曾经高度依赖火力发电和外国进口的能源结构。中国速度赢得俄方赞许。中国制造在当年4月的调试阶段就经受了7.8级大地震的考验，并在震后提供临时供电。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厄瓜多尔分公司总经理刘爱生透露：“ 其实当时我们还在调试阶段，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是考虑到这个地震嘛。”有些特殊情况，所以我们还是把机子能投的都投了，但是我们其实是忘了风险。 从2009年到如今，随着大大小小的发电站在拉美一个个坦诚开工，中国水利水电第14工程局把美洲区域部设在了位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中国电建办公楼内。如今自计全在水电建设期间招募的当地员工有不少成为了中国电建的长期雇员。 因为拉美呢有个好处，除了巴西葡萄牙语以外，那些基本上大家都是讲西语嘛，这样的员工我把他带到别的国家，他沟通交流也没问题，这是一个立足点嘛，我们是从这儿打开市场的嘛。 工信部部长苗圩在昨天召开的全国产融合作工作座谈会上表示，目前产融合作的试点工作已经全面拉开，财政引导资金总规模超过280亿元，未来应积极稳妥防范金融风险。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产融合作有利于金融支持政策的导向性，是提高实体经济效率的主要手段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地组织的银企对接活动有3000多场次，参加对接的企业有8万多家，实际发放贷款有1.8万亿元。去年，工信部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印发通知，启动产融合作试点工作。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目前试点工作已经全面拉开，有半数试点城市安排了财政引导资金， 资金总规模超过了280亿元，厦门、长沙、成都、芜湖等10多个城市建立了产融信息的对接平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银企对接活动。 苗圩强调，产融合作在各地的发展还不平衡，支持力度也应加强，要积极发挥重点企业白名单的作用，把财政政策落实到实处，同时要积极稳妥防范金融风险。 有些制造业的企业不具备这个贷款的条件的，我们千万别强行的政府命令去给贷款，否则造成的这种损失一旦规模大了，超过了我们承受的能力，就会对一个地方的发展乃至于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这种影响。 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的山东一直是传统外贸大省，近年来在外需低迷、成本上涨、汇率波动等困难背景下，山东积极调整出口结构，培育外贸新业态，小小集装箱体现出大变化。央广记者刘华栋、山东台记者翁平亚、姜文超报道。 曹静是烟台港一家货运代理公司的副总经理， 最近公司的效益翻了一番，原因是船上的外贸集装箱轻了。 一条船的话可以装到200多个柜子啊，科技产品它比较轻嘛。 在航运中，运费取决于船上容纳的集装箱的总数量。曹进说，几年前同样的船却装不下多少集装箱，因为箱子里装着沉甸甸的砂石。如今集装箱里装的是山东康泰实业公司最新研发出的智能按摩机器人。眼下在日韩市场十分走俏，公司研发部经理王建鹏， 公司每年至少拿出5%上百万的一个金额来设立研发奖金，包括研发部门的一个创新奖金，同时设立的项目制，然后以客户的市场为导向，对具体的一些产品特性进行改进。 2013年以来5年中，山东已出台17项举措，鼓励企业加大机电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就在前不久，山东还出台政策，把成套和高新技术出口产品的贷款的利率降至2.65%。山东省商务厅外贸处副处长蔡培安。 通过这种政策的实施呢，一方面呢是为企业创造一个国际化法治化的一种环境，另外呢通过政策呢也来引导企业加大这个结构调整力度。 在政策的引导下，资源性出口产品减少，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比重提升至山东省出口的一半。 最典型的就是大型成套设备这种泛机电产品，它自身的比重在提升，这些产品它代表了整个高新技术高新产业，它们在起来了。 新动能带来新发展。今年1到4月份，山东省进出口增长了30%，其中出口增长了21.7%，分别高于全国9.7%和13.2%。 近年来，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广州九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运用创新品牌拓展市场，赢得主动。央广记者郑树报道。 成立于2014年的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专注无人机领域，已经在民用无人机、智能软件操控、手机体感操控、无人机自动化编队、自动驾驶载人飞行器等诸多创新领域走在前列。公司副总裁唐泽军， 我们实现了手机操控，降低了消费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人去体验飞机，那么也可以让更多人去航拍。 2016年，亿航在美国发布了空中无人驾驶飞行的载人飞行器亿航184，并搭建起指挥调度平台。业内评估，这将在智慧交通、旅游、物流、医疗急救领域带来新的助力和价值。同年，他们成功获得美国器官移植生物科技企业认可，用于医疗器官的短距离快速运送，获得了高达10亿美金的订单。同样成立于2014年的广州九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抓住时代风口，短时间内在全球率先实现 VR 商业化。2016年，九地 VR 实现了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线下布局，截止今年2月，已经突破3500家，继续在全球位居首位。九地数码科技董事长梁应涛， 我们是通过这个技术的话，把那个客户群体会扩大，然后能够把那个 PC 端的那个引流到那个 VR 端，让那个基础用户迅速的扩大之后，后面的很多事情就好做了。 强军星军新征程，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一连连长尹东，以执掌大国重器的使命担当，带领全连官兵从南从严施训，一切瞄准能打胜仗。央广记者李燕、蔡瑞金、李永飞报道。 加油，你是最棒的。 炎炎烈日，两组官兵脸上涂着迷彩，顶着高压水枪的喷射，在满是泥泞的地上迅速匍匐前进，越壕沟攀高墙，展开激烈比拼。自从尹东这位训练狂人当上连长，这种魔鬼式训练在一连已经成为常态。在尹东看来，只有高于实战的训练标准，才能练出能打胜仗的精兵。 导弹作战史观中呢，必须严格苛刻练到极致。 号子制，号子制， 严格苛刻练到极致，这就是尹东备战打仗的练兵法则。他提高标准，让训练标尺逼近极限值，锤炼瞄准号手的秒杀本领，把一切与实战要求不符的东西统统清扫出训练场。发射一连指导员李东升， 有一次连一组织全防护状态下的发射训练，天气热得好像在下火，有的战士他嫌憋闷，戴上防毒面具却不装滤毒罐，李东呢在密闭帐篷里就扔下了几个发烟罐，几名防护不好的战士呛得受不了，只好逃了出来。现在训练场上再也没有人敢弄虚作假了。 尹东所在导弹旅装备的是新型精确打击杀手锏武器，担负的是国家使命。网友们亲切地把火箭军部队称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在尹东看来，这既是厚望，更意味着担当。 这是我们党和人民对我们火箭军一种期望、信任。不管付出再多的艰辛，必须要步入使命，要让祖国和人民放心。 央广时评：爸妈的朋友圈为何成了谣言集散地？撰写徐冰。 近日有大妈在朋友圈发视频称蛋糕店用棉花做肉松，导致蛋糕店被围攻，有关部门紧急辟谣。其实包括我们的爸妈在内，很多老年人的手机微信群和朋友圈几乎成了这类谣言的集散地。如此低劣的谣言，他们为何深信不疑而且乐于转发？爸妈的朋友圈成了谣言集散地，有他们自身科学素养不高的原因，反映出他们对外界变化的恐惧心理，当然也与网络管理不够完善，缺乏对谣言传播链条的清理机制有关。但爸妈的微信群朋友圈成为谣言集散地，作为子女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老年人需要交流和沟通，尤其是跟子女的交流。你有多长时间没回家吃过一顿饭？你有没有跟父母探讨过社会热点问题？你的朋友圈是否都屏蔽了父母？看到他们转发谣言心灵鸡汤，你有没有只是一笑了之？缺乏和子女的交流，爸妈只能和同龄老人交流，甚至和嘴巴甜蜜的骗子交流，他们的认知因此被禁锢在一个固定层面，甚至走向荒诞。老人是互联网的新移民，他们的手机大多是儿女给买的，也大多是孩子教他们学会使用智能手机。但是如今的手机已经不仅是通讯工具，而且是连接社会和浩繁网络世界的节点。面对海量的泥沙俱下的信息，他们多半生的社会经验已经不足以处理新时代的信息流量，面对智能手机，他们更像一个孩子。面对他们在朋友圈和微信群的幼稚表现，我们应该充满耐心，积极沟通和指引，就像他们曾经对我们一样。父母信谣传谣，子女有责，让我们和父母一起成为阻止谣言传播的智者，成为网络时代的明白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科技部表示对国际期刊集中撤稿论文逐一彻查。江苏考生和家长探访高考阅卷点，济南千亩新地竞拍执行最高限价政策，请听报道。 今年四月，媒体披露国际期刊《肿瘤生物学》将107篇中国作者论文集中撤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科技部在昨天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透露，针对这一撤稿事件，科技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正在对撤稿论文逐一彻查，对查实存在问题的论文作者将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公开，形成零容忍的态势，坚决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滋生蔓延的势头。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芳 要以处理此次撤稿事件为切入点，深刻分析导致造假论文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加大问题排查和整治力度，树立正确的科研评价导向，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力争从根本上铲除论文造假的土壤。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江苏高考试卷正在评卷中，今年所有科目继续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试卷总计167万分。近日，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等中学的部分学生代表和家长走进高考阅卷点探访。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处处长袁桂华说，所有的评卷都是四评制， 也就是一个题组他只能评卷一道题，每一道题随机分发给2名不同的评卷教师，他们分别去独立的评阅，如果两人给出的分数在学科专家组设定的阈值之内，取两人所评分数的平均值，超出阈值范围的要提交给第三位老师再进行三评，仍然超出阈值范围的那就要提交给专家组。 针对网络上评卷老师都是大学生的传言，袁桂华说，今年评卷老师有2300多人，都是从江苏省评卷老师数据库中遴选出来的。江苏台记者沈阳南京报道。 近期济南将推出大约1000亩新地进行竞拍，为了预防土拍过热，将根据限购政策规定，在新的土拍中首次执行最高限价政策。也就是说，当一宗土地的竞价超过最高限价之后，将转为竞争拆迁安置房的面积，谁配建的拆迁安置房面积高，地块将归谁。而且最高限价政策和溢价率超过150%后，现房销售政策一并执行。这意味着房企想要高价拿地，必须考虑现房销售和竞争拆迁安置房面积的双重压力。 山东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徐海燕。 它实际上是对我们土地出让制度的一种完善，应该说是一个好的方向，有利于我们整个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 央广记者刘颖超，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济南报道。 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国家粮食局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制定检查方案，严防发生打白条、转圈粮、卖粮难问题。对工作不利、影响粮食收购安全、造成较大影响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责任。 近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四部委下发通知，将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全部纳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范围。按照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改革地区要对定额内用水的提价部分由财政给予补贴，节约部分适当奖励，超定额用水不再给予补贴，并逐步实行累进加价制度。 成都至贵阳铁路四川段最后一片800吨箱粮昨天落成，标志其线下工程全都结束，全面转向线上工程施工，为2017年底全面完成无闸轨道施工任务奠定了基础。成贵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后成都至贵阳的铁路运行时间可由现在的近12小时缩短为大约2小时。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1%至1.2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当天结束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声明说，5月份以来的信息显示，美国就业市场继续强劲，经济温和增长，近几个月美国家庭消费回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扩张，但美国通胀近期有所回落，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表示，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大体符合美联储预期，美联储预计将于今年开始资产负债表的正常化，逐步减少对美联储持有的到期证券本金进行再投资。 美联储加息将如何影响全球货币以及市场走向？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亚玲分析， 现在最直接的影响可能就是美元汇率指数的走向，是升呢还是贬呢？这个市场非常的不确定。美联储希望美元贬值，美元走势的高或者低，对主要国家的货币、对主要国家的经济货币政策都会带来牵动，而最重要的是对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资源价格、农产品价格都会有影响。 最新数据显示，美元对多数主要货币汇率14号下跌，截至纽约汇市尾盘，欧元兑换1.1217美元，1美元兑换109.64日元。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涨跌互现，其中道指创收盘历史新高，涨0.22%，标普指数跌0.10%，纳斯达克指数跌0.4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当天早上，弗吉尼亚州美国国会棒球训练场枪击案制造者因枪伤死亡，美国执法部门仍在继续调查这一事件。他呼吁美国朝野在枪击事件后团结起来。 英国警方昨天证实，当天凌晨发生在首都伦敦西部一座高层住宅楼的火灾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证实，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火灾中伤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泽华、张然、于芳，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